曾倾听勇敢的脚步，哪怕荒凉深处的马蹄声，是印在你内心的孤独。那座辉煌的宫殿，诉说着无上的荣耀，承载着万千美好的期盼，每天接纳无数个祝福。你把恩德洒向蓝天，迎来一片片祥云的拥护。你把恩德洒向大地，守护一年年丰收的五谷。当你的慈悲抚摸过的头，万事传颂文成公主，文成公主，你是我们用心供养的路。你是我。